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又见面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今天还看到一句话说，哎呀，一转眼兜兜转转又是一年，回过头看发现这一年似乎好像是白忙活。虽然说有一点开玩笑，但是今天呢，我在跟家人吃饭的时候还在感慨，这时间就是真的过得特别快。我在想，我说哎呀，回顾这一年，看看想想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说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记忆的点吗？似乎发现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哎，总之日子呢就是一天天的过，但是呢总归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自己给自己找一些乐趣。其实近几年呢，有一个不能说是游戏吧，就是有一类这样的娱乐活动就是渐渐的兴起，那就是密室和剧本杀，就密室逃脱和剧本杀。当然现在呢是疫情期间，所以呢大型的这种密室还是要严格控制的，而剧本杀呢好像渐渐的，因为它可能成本没有那么大，然后呢也不需要太多的人聚集，所以就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但是呢现在也在各地陆续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然后要把这个密室啊、剧本杀，然后更加引导的更加正规化。但是呢，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对这方面感兴趣的，然后也跟小伙伴去玩了好多次的不同类型的密室体验，还有呢剧本杀。哎，我就突然间想啊，那大家有没有对这些体验类的游戏感兴趣呢？你有没有这些就是经历？然后如果要是让你去体验的话，你最喜欢什么类型的本子或者说角色？这就是今天我们来讨论的话题。当然今天晚上的歌曲可能跟这个主题会有一定的相关哦。好啦，那么就来猜猜看，连接一下今天的音乐蓝牙，看看能不能跟我保持默契值满分，加油吧。还是在老方式来互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啦。现在已经看到很多老朋友了。好，那么今天晚上开场曲开场曲呢就送出一首英文歌，很久没有听过了。 I haven't ever really found a place that I call never stick around quite long enough to make it. I apologize once again, I'm not in love. But it's not as if I mind that your heart ain't exactly breaking. It's just a thought, only a thought. But if my life is for rent, and I don't Well, I deserve nothing more than I get. 'Cause nothing I have is truly mine. I always thought that I would love to live by the sea. To travel the world alone and live more simply. I have no idea what's happened to that.'Cause there's really nothing left here to stop me. It's just a thought, only a thought. If my life is for rent, 今天晚上的开场歌曲来自帝朵 Dido， 叫做 Left for Rent。 如果我的人生是漂泊不定的，那我也不想让它定下来，这就是这首歌所要表达的含义。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生随波逐流，但并不代表你没有梦想或者没有追求。好啦，今天晚上的开场歌曲其实跟我们的主题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相关哈，主要是给大家一点时间让大家来连音乐蓝牙。但是目前看呢，虽然说有朋友连到的像什么三国杀呀，还有演员，但是这两首歌今天没准备。好，大家继续加油啊。看来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朋友是非常喜欢这个密室剧本杀的。看到谁说啊，本来想安安静静听歌，一听说这个，嘿，我就不困了，是吧？其实我也比较喜欢，我最喜欢的那种体验类，我觉得还是本子，就不管你是剧本杀也好，还是密室也好，这个剧本很重要，就是它的情节一定要是连贯的，而且因为这个里面既然是沉浸式的，需要我们组队去体验，那么这个体验感就很重要，那需要你就不同类型的人在体验的过程当中都能有那种互动感、参与感。但是有些呢是为了设置的环节去解谜而设置，这个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比较牵强。好一点的呢，那就是情节环环相扣，就真的能够把人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仿佛你自己真的就是一个演员，然后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从头到尾，最后当你推理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只有成就感。好吧，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啊。杜鑫说这么多夜猫子，当然啦，我们的午夜小精灵们可是很多的，来精灵们报个到。好了，我看冯氏播报马上就要可以了啊，等到他超过10万赞的时候我就要播报一下。风吹麦浪发来了非常暖心的，算是晚安心语吧。 You are as romantic as the star， 你像星星一样浪漫。所谓生活一半惊喜一半遗憾，是的，再加上今天晚上我为大家准备的晚安心语，在这个冬天和更好的自己碰面吧。这首歌有一点节奏感，有一点神秘感。既然说到密室和剧本杀，其实呢更多的会有一些悬疑的色彩，所以这首歌是来自春日玫瑰的 迷雾之夜。迷雾之夜来自春日玫瑰，就非常有那种悬疑色彩，但是这首歌不够悬疑了。其实提到今晚的话题还是有很多共鸣的，比如说秋千，他说哇人菜瘾大，说的就是我。剧本杀真的好上头啊，昨天玩完晚上做梦都梦到剧情。新手挑本请注意啊，硬核本费脑子啊，这个如果要是开撕的本呢是费嗓子，玩一把就能耗尽我所有逛街的力气，而且真的很打发时间，哈哈哈哈，非常棒了，而且非常写实。其实我呢是是属于什么类型，我可以去冒险，因为如果要是稍微带一点恐怖元素的这个剧情我是不会特别怕的，除非是特别恐怖。之前玩过一个关于丧尸类的这样一个主题，那还真的是挺吓人的。不过呢，当然这些都是假的啊，我们也不提倡说就是过度的恐怖，尤其是这个 NPC 会怎么说呢，故意去吓人啊，或者是怎么样，还是要保证安全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类的类型。但如果你要让我去解谜，尤其是很多人在一起，因为它是有特定时间的，所以呢我是习惯于我是反应慢慢拍，然后我要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所以当这个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是那个脑力担当，我可能比较 适合体力担当。但是反正也好久没玩了，不知道现在我的体力和我的这个抗恐惧能力怎么样。然后之前也有朋友说这个看了那个节目嘛，就有一个叫密室大逃脱的，还是可以很有参与感，就很有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大家都在连着音乐蓝牙，我友情提示一下，今天晚上呢有林俊杰的歌，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连到。加油吧，我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然后来揭晓到底是林俊杰的哪首歌，看看在下一首歌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正确答案。另外我们的逢时播报一次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这首歌来自黄龄，禁区。如果你去玩密室逃脱或者是剧本杀的话，会有很多禁区出现。 轻轻随着血液充满我的身体，开始不由自己呕你的神秘，操控着我们的关系，和你的眼睛没有距离，我继续靠近，想解开秘密，你却把目光闪避，暧昧的让人窒息，这就是我们的默契。你看这房间的角落不为任何理由困惑，让近距离的对峙更加沉默，我看到面前的漩涡，难道它没有好的结果，除了你我能偏执什么，我只好 不相信我眼睛， 我只 禁区来自黄龄的一首歌。是的，我觉得它也是跟就是今晚的主题非常的相关，因为如果你去体验的话会有很多禁区，就是最简单的你进去之后就是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这个是不用跟游戏没关的啊，大家不要去触摸，大家不要去触碰等等等等。而且呢还有很多，就是当你沉浸在剧情里的时候，很多地方是你不能去的，比如说白天黑夜也会有差别，白天呢这个地方就会关闭，然后到了晚上呢会开放另外一个区域等等等等，反正很多这样的一些情节。哎呀，今天晚上林俊杰的歌居然这么难连吗？我刚才已经给出了关键词，终于恭喜小鱼儿连上了。其实是我说他的这首歌是一个身份，那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就是杀手的身份。

23:31，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一起陪你到零点。好啦，午夜情歌呢，明年会依旧在这个时间陪伴着大家，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温暖的夜晚。到时候请准时守候哟。一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早已经熟悉了各位的身影，虽然没有见过，但是你们的 ID 只要不换的话，我都知道是谁。即便有的人换了，但是说话的语气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也知道你是谁。也欢迎新来的朋友们，无论你是一直默默的收听，然后最近才跟我联络，就是还是说一直都默默的去关注着我们，那我都欢迎。好啦，继续来互动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密室和剧本杀，你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呢？有没有特别想要体验的一些角色都可以，或者说什么类型的本子？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跟我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刚才的一首《放生》确实也是有年代感了啊，范逸臣的一首歌，没有听完有点可惜，以后弥补上吧。好啦，到了我们每天固定盲盒的时段，这首歌来吧，看看有谁能够猜出来。 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用蜡烛代替所有灯，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胜有声。如果要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让 yes 代替所有 no， 让勇敢代替所有酒，刚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 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 这首歌很多人都答对了，今晚的盲盒归你们所有，就是曾轶可的《有可能的夜晚》。恭喜一颗小芋圆，还有心田、欢乐咖啡时光、山外有山四个人啊，首先都是按顺序排列，嗯，都答对了。当然后面还有这个我们的用户232037等等等等啊。其实刚才还在跟大家聊天，我觉得曾轶可呢是被大家低估了他的音乐才华，因为当时呢他那首狮子座实在是太有名了，然后大家呢就是用一种玩梗的心态，就觉得他唱歌不好听啊，就绵羊音有气无力，然后呢就是天天叫人家曾哥曾哥什么的。但是后来呢他的很多作品也没有很多吧，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还有大家提到的夜车，当然还有一首炙热，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让我觉得听到了哎很惊艳，就是颠覆了我对曾轶可的认知。其实他是有才华的，只不过呢他第一印象太深入人心，就尤其是不好的印象，所以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固有印象的偏见，再想去推翻就很难了。除非你后面会用一个更好的形象覆盖掉你之前的形象。哎，有的时候呢时也命也，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好听的优秀的作品应该值得被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啦，也发现了很多几位新的朋友，没见过的 ID， 好欢迎。夏花刚刚吃了面包在放毒。我看这什么面包，这是面包吗？这怎么那么像面啊。还有谁吃的饼干？哎呀，好吧，你们又有好吃的啦。我呢，我晚饭吃了辣椒，油焖辣椒，还有凉菜。好，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现在我们的冯氏播报点赞数已经是256223了，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让我来看一下点赞助力榜的前三位。哇，第一名居然是昨天公布的新朋友七，谢谢。第二名专制小心心，哎，小心心居然失去了榜一的位置。第三名萤火虫，谢谢，也谢谢所有点赞的朋友啊。这个哎呀，没想到点赞助力榜有一天也能有这么精彩的一刻。好啦，继续吧。当然啊，这个不强求啊，大家就是一个游戏。接下来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有戏剧性，就听到它的前奏，我会想到类似于催眠大师啊，还有一些这种稍微悬疑一点的电影，这就是林宥嘉的《眼色》。 人面狮身的谜语已经被解开， Shakespeare 的对白不再精彩，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爱写眼后古老的眼泪，拜拜飞快而永远，只留身体在狂欢，心就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飘向云端，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 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相爱相让我眼睛的黑色，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只要看着我的双眼。谁来笑让我眼睛的黑色，谁能解答出我的坎坷，我会深不见底的快乐，无法忘记我的双眼。身体在狂欢，心就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抛向云端，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眼一瞬间，谁来笑容我眼睛的黑色，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只要看着我的双眼。谁来笑让我眼睛的谁能知道住我的坎坷，我会让你跌入深不见底的快乐，无法忘记我的双眼。 眼色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演绎的非常非常的到位，主要是情绪和里面的这种唱出来的剧情感也是非常到位，就像很多朋友说很有歌剧的感觉，嘿，你别说还真的有一点。好了，马上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来分享两段比较激励人心、暖心的话吧。赞美他人的优点，比指责他人的缺点更能使人改正缺点。不要随便地指责他人的缺点，也不要轻易地迷信他人的优点。承认自己也有许多不足，不要过于自责。承认别人也有许多不足，不要过于责备。多看自己的优点就会更加自尊，多看他人的优点就会更加尊重别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去善良对待，也不是所有人都 都值得你去忍让。善良有尺，忍让有度，和不懂感恩的人要保持距离，和得寸进尺的人不要联系。 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铭记。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 这首歌来自孙楠，经典歌曲《你快回来》。哇，这首歌也算是回忆杀了，确实炸出了很多的朋友。其实孙楠呢，都是现在很多年纪很小的朋友的爸爸妈妈那本特别喜欢的歌手。我觉得刚才我就说孙楠的歌，真的到现在你听他唱歌， 还是会吊打现在很多年轻的歌手，很多很多都没有当年那种气息啊、力度啊，还有包括他的声音啊、音色等等。哎呀，就想当年那个年代，因为孙楠他也参加过那个《我是歌手》嘛，那个节目。就你看那个时候，就那几季《我是歌手》，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神仙打架，每一位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这首歌，就是让我想到了那个电视剧《永不瞑目》。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能够记得，那是陆毅的第一部电视剧，也不能算是他的第一部，但是确实是让他成名的一部电视剧。哇，里面年轻的陆毅简直是太帅了，而且演技又好啊，那个剧情好虐呀。这首《你快回来》就是《永不瞑目》的片尾曲。好啦，跑题了。那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首歌呢？因为它里面的一句歌词，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当我们去玩密室或者是剧本杀的时候呢，你总会，如果你不够强，你就会去抱大腿跟着一个大神，如果要是大神不在你身边，只有你自己面对那些 NPC 的时候，这句话一定会是你内心所想，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哎，所以说呢，这首歌就映衬了很多人的心吧。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又到了最后一首晚安曲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的赞数可以逢时播报三次，321025个赞。看看我们的榜一，我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在午夜情歌的聊天室里面看到决战榜一之巅这样的大戏。好了，最后呢，还是第一名七，第二名专治小星星，第三名萤火虫。当然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小精灵们，加油加油，看看明天榜一会有变化吗？好啦，就突然间觉得有点刺激啊。最后一首歌其实也算是很经典的，大家都很熟悉，曾经一段时间大家疯狂模仿它，就是杨坤这首《无所谓》。很多的困扰啊，包括有一些纠结的事情，当你看开之后，把心打开，你就会觉得真的无所谓了。所以呢，生活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吧。我是道道，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晚安。 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我无所谓，无所谓。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染酒的鲜红旗帜。